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of specialized holiday programs。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个介绍呢，是关于假日的一些特别的节目。 Again, this is taken directly from IELTS listening test， 这是雅思听力题里面选出来的。那么说到这个 holidays， 大家可能脑子里面都有一些固定的活动，那么这个里面所提到的活动还是比较新颖的。那我们听之前呢，先来看一些生词。第一个词叫 see， 本身它的意思是 就是看见，对吧？ 看见，对。 好，这里边有一，我之所以把它挑出来，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不寻常的含义。这个 see 呢，就是见证的意思。比如说你描述一个数据增加减少了，你会说the grouphas also seen the biggest drop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那么这一个团体呢，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下降的最快的一个团体。那这时候你用 see， 其实它的主语并不是人看到什么东西，而是这个数字下降，其实它有这个 experience， 经历了下降这个意思。好，那所以这个 see 呢，大家在今天的听力中听到之后，以后在自己的阅读过程中你也多多留意它的不太寻常的这个用法。下一个单词是 noticeable， 它来自于 notice 这个词，就是注意。 noticeable 就是可被注意到的，它一定是足够的明显，它才能够达到可被注意到这一个级别。所以呢， when you describe something that is noticeable, that means it is quite obvious.就是你如果用 noticeable 形容一个事情的变化，那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意思。好，接下来一个词组是 as far as 什么什么东西 is concerned 或者 are concerned， 就是在什么什么方面的意思。这个词组在课文中出现了不止一次。好，第一次呢，他说 as far as the 43 to 54 year olds are concerned，就是在43到54这一个年龄组怎样怎样。Instead of saying among the 43 to 50 year olds， 不是说在这个群人里边，他会用到 as far as 这个人群 are concerned 这个结构，也就是在这个人群的方面。那第二次出现是 as far as cooking holidays are concerned， 那么这个呢，我们在稍后会学到。大家先注意一下，这个 cooking holiday 就是以做饭烹饪为主题的节日和假期。cooking holiday， 那么在 cooking holiday 这一方面是怎样的，所以这是 as far as 什么什么东西 is concerned。 还挺有意思的，有专门一个 holiday 是给大家烹饪的啊。cooking holiday 很有意思。 好，接下来这个单词呢是 thrill， T-H-R-I-L-L， 是一个名词，它就是那种刺激的意思。比如说有一些运动像蹦极啊这种，好多人为什么要去从事这个运动呢？ It is just for the thrill， 就是为了这个刺激的感觉。好， thrill， 那英文还有惊悚小说、惊悚电影用的是 thriller， 就是 thrill 这个词加 er。好，接下来是一项运动叫 white water rafting。 White water 就是白水 rafting，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你去这个漂流，如果是那种湍急的水流，那么这个水呢溅出来的水花就是白色的，这就是所谓的 white water rafting， 也就是急流勇进那样的运动。 嗯 啊，但是它不是游乐场的一个项目，而是真实的在一个水流湍急的河道河流里边去划这个皮划艇。好，下面一个呢叫 like-minded people， 这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想法一致的人，也就是有着共同观点的人，叫 like-minded。 这时候 like 和 minded 中间有一个横线， like-minded people 也就是人们有同样的想法这么一群人。好，再往下一个单词是 draw， D-R-A-W， 作为名词来讲，通常比较熟悉的词性是 draw 动词，比如说画画 to draw a picture， 那么这里边 draw 是一个名词，就是有吸引力的这个吸引力啊。他说 like-minded people that's the main draw 啊，对于想法一致的人来说，这是主要有吸引力的东西。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生词就预习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听力素材，大家竖起耳朵仔细听。 You will hear part of a training session for new employees at a large travel company. In this session in your training d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some of the more specialized holidays we offer at BC Travel. Now, the travel business is very competitive, and it's important to be aware of how the market's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In terms of age groups, the over 65s are an important market,and one that's increasing steadily year on year. The fewest holidays are taken by the 31 to 42-year-olds, and that figure shows no sign of rising. The biggest market at present is still the youngest group, the 16 to 30s, but this group's also seen the biggest drop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whereas there's a noticeable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holidays taken by the 55 to 64-year-olds.As far as the 43 to 54-year-olds are concerned, bookings there are steady, but I have to say, we haven't seen the increase we expected. One trend we're noticing with nearly all age groups is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holidays in which clients do some kind of specialized activity. I'm not talking here about adventure holidays where clients take part in high-risk activities likewhite water rafting just for the thrill of it. Activity holidays usually involve rather less high-risk sports or things like art and music. They're not necessarily cheaper than ordinary holidays, often the opposite, in fact, but they do often take place outside the main tourist centers, which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client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local people and customs.And many sa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ositive features of these holidays. Of course, they offer the chance to develop a new skill or talent, but clients often say that more than this, it's the chance to create la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like-minded people. That's the main draw. Let me give you some examples of BC travel activity holidays.Our painting holidays take place in four different centers in France and Italy, and they're very popular with clients of all abilities from beginners onwards. We've got an excellent team of artists to lead the classes. Some of them have been with us from the start, and five additional ones will be joining us this year so that we can offer a greater number of classes in each center.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雅思的听力真题。那么刚才呢，我们听过了一段有关于假日安排的讲座。 好，其实这是一个公司所提供的，就是各种主题的放假里边的活动，这个介绍。那么它的场景呢，其实是一个 training session， 这是一个培训的讲座。然后这公司本身它就是做这种假日项目开发的， 没错，所以它要培训它的员工，让员工了解他们公司的这些假日产品。好，那我们逐句讲解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 In the session in your training day,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some of the more specialized holidays we offer at BC Travel。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培训讲座中呢，我们会关注一些 BC 旅游公司所提供的定制的假期服务项目。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些个专门的主题的假日服务项目，叫 specialized holidays。 Now the travel business is very competitive那么这个旅游行业呢，其实竞争十分激烈。 And it's important to be aware of how the market is changing and developing。对于市场如何的发生变化和逐渐的这个发展，要必须保持一个非常清晰的头脑啊！我们要时刻的知道，时刻的了解市场的走势，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In terms of age groups 首先在年龄段这一方面 ，the over 65s are an important market。现在这个65岁以上人群成为重要的市场 ，and one that's increasing steadily year on year， 并且呢是一个逐年稳定增长的年龄群。The fewest holidays are taken by the 31 to 42 year olds。这个 few 是一个否定的，对吧 ？Fewest 是什么呢？ 最少的，最短的。 这是一个比较级。那么这句话 ，the fewest holidays are taken by， 就说度假最少的人群在31岁到42岁之间，哎，我想这样是有道理的。31岁到42岁，你想肯定是上有老下有小， 没错，哎， 而且是家庭的顶梁柱， 也是单位的顶梁柱。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脱不开身的，所以呢， 啊， 你放假的时间可能相对比较短一些。 没错，所以这一波人呢，去出去玩，他基本上就没有机会。And that figure shows no signs of rising 那么这个数量呢，没有显示出任何要上升的迹象show the signs of doing something， 就是有做什么事情的迹象。那么这里边这一个年龄段，他的旅游的需求的数量没有上升迹象。The biggest market at present is still the youngest group, the 16 to 30s. 而最大的目前这个市场是最年轻的群体，也就是16岁至30岁的这一个年龄段的人。那么这个年龄段如果从我们常识分析的话，16到30岁呢，其实就是这个正是到处背着包满处跑，是吧？他也不太介意环境怎么恶劣，是吧？有个大背包，年轻人成群结伙说走就走了啊！所以呢，这一年龄段的人呢是非常潇洒的一个度假的一个群体。But this group's also seen the biggest drop over the last few years。而这一个群人呢，在过去的几年之中，数量也经历了大幅的下降。这个 seen has seen 它是主动语态，那么这一个群组经历了下降，我们之前就讲到了 see 它有这个含义，它是一个拟人的用法，不是说有人看到，而是这个群体下降了。 Whereas there's a noticeable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holidays taken by 55 to 64 year olds，那么同时这个55到64岁的群体度假的时间却显著增加了。 As far as the 43 to 54 year olds are concerned， 那么至于43到54岁年龄组， bookings there are steady 它的这个旅游团的预订数量非常的稳定，43到54岁这个年龄段是稳定的。然后呢，他说 I have to say we haven't seen the increase we expected 虽然它的增长是稳定的，但是呢，我不得不说其增长并不像我们所预计的那样 这个增长不如我们预计的 那个情况。One trend we're noticing with nearly all age groups is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holidays in which clients do some kind of specialized activities. 然后他说我们所注意到的这一个共同的一个趋势啊，不管它是哪一个年龄组的，就是什么呢？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holidays in which clients do some kind of specialized activity. 客户能在其中参与一些特别活动的假期越来越受到欢迎。 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呢，它是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的。 哎，有个主题安排的。 对，就是叫 specialized activity,、 哎、 而不是说这种就是通常的观光客，比如以北京为例、 哎、 你看像我们原来我在旅行社工作的时候是吧， we organized cooking tours, 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会带客人除了参观故宫天坛长城颐和园，我们还会给他带到一个餐厅啊，在天坛那边有一个餐厅、 嗯、 然后呢我们会带着客人去到后厨，哎，亲自呢上阵去切一些个菜，然后在这个大厨的带领下做一个什么宫保鸡丁啊、 嗯、 哎这类菜，然后每一个人他做他各自的版本的宫保鸡丁之后呢，他还得一个结业证书，哎，我做了一道中餐，这其实就是一种 specialized 的activity, 啊，这是专门的安排。I'm not talking here about adventure holidays. 啊，那么他说我们不是讲的这个是所谓的探险那种假日 ,where clients take part in high risk activities like whitewater rafting, just for the thrill of it. 啊，那这种 adventure 的假期呢其实就是有这种高风险的活动，比如说像这种急流涌进的这样的皮划艇的冲浪啊等等，就是为了这个刺激而进行的活动。他说这个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 specialized activities、activity holidays usually involve rather less high risk sports、他说我们所指的这些活动类的假日安排呢通常它会有那些个不那么高风险的运动 or things like art and music,或者是那种艺术啊音乐类的活动。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cheaper than ordinary holidays. 啊，那么从价格上来讲呢并不见得比你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假期要便宜。Often the opposite, in fact. 而事实上呢通常这个价格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你给参加一个 art 或者 music,这一类的 holiday 的时候呢价格还要高。But they do often take place outside the main tourist centers. 但是这些假期的举行的地点呢通常是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旅游度假中心之外去进行。 也就是说它的地点是不一样的。Which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client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local people and customs.所以这也就给客户体会到了当地风土民俗的机会。 对，这里边的这个从句是吧，逗号 which 指代前面的一大堆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不在通常旅游点去办这些个主题活动呢，它其实是给了客户体验民俗民情的这么一个场合。 And many says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ositive features of these holidays. 而许多人呢都认为这些也正是咱们这些特色旅游安排的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特点啊，就是大家反馈都是非常好的，是积极的正面的啊，这是客户的反应。 Of course, they offer the chance to develop a new skill or talent. 当然还有这类假期呢会令客户发展新的技能还有呢才艺。But clients often say that more than this, it's the chance to create lasting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like-minded people. That's the main draw. 但是呢这个客户呢通常会说与其说这个技能更重要呢倒不如说能够与有相同爱好的人建立长久的关系更能够吸引他们。所以说比如说大家都去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 holiday, 那么他就会发现有许多志趣相投的人都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那他们就可以一直